时间1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中午12点，北京，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命不同。 看电视想看大的，看电影想看大的，玩游戏还想要大的。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，高亮度呈现，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。3月16日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。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，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。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。 982青春联盟。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看见未来，各位网友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吕金卫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，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的一员，欢迎大家聚焦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之982校园信息快车。最近呢，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推文，题目是人大女神，愿你一生笑靥如花，岁月无忧。文章中说呀，春雷惊蛰，万物复苏。经历了寒冬的中关村59号校园，还在从灰白走向多彩的过程中，然而却有那么一群人，一直都那么的鲜艳与明亮。他们就是人大女神们，人民大学的女同胞，在人大人心中，他们是清晨打在百家廊上的第一缕阳光，是深夜教二草坪上璀璨的星空。是春芽破土而出时与空气的第一次亲吻，是一切都有可能。如果说一柱彩虹有7种颜色的话，那么诸多人民大学的女神们就有着成千上万的颜色。那么这些女神女同胞的具体形象到底是谁呢？小编是这样描述的，在三尺讲台上，您是传授知识的新群园丁，课余生活中，你是陪伴同学们成长的知心姐姐，脱去职业装，换上运动服，体育场也照样是您的舞台，助跑蹦跳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你们，这正如你们的人生一样，永远积极向上，永远勇攀高峰。 捏紧球拍，就像捏紧粉笔一样，生怕错过一个知识点，漏掉一个对方发球，对自己严格要求，只为了更好的倾囊相授。哎呀，没错，这些女神就是我们敬爱的女老师们。在人大的时光，最难忘却的就是恩师的一句叮咛，伴随我们左右，指引我们完成稚嫩走向成熟的蜕变。愿各位女老师能够一直如今天这般美丽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。在中国人民大学，除了我们博学美丽的老师，还有一群阳光活力的人大女生，她们热爱生活，充满激情，喜欢发现生活中美好的事情。最近我们度过了一年一度的女生节，在这样一个属于女孩们的节日，我们人大女生都在做些什么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文章的记者小编也为大家生动描述了几个场景。您看，在温暖的教室里，午后的阳光撞响玻璃窗，一位充满艺术气质的女生静静地沉浸在绘画中，希望用手中的画笔创造出一切美好的东西。在图书馆的书架前，一位白衣飘飘的女生捧着书本，若有所思，雕刻时光。是的，阅读是这些女同学的爱好，更是她们的习惯。在青春绽放的球场上，除了撞击与奔跑，还有独立的自己。谁说追风的痕迹只能在男生的周身流动，它同样可以留在女生的肌肉与经络里。在食堂的门口，食物与味蕾碰撞的一瞬，是每一天最幸福的事情。作为一个吃货女孩，想尝遍人大的美食，您瞧，那只猫看见你的冰糖葫芦后也瞪大了双眼。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人大女神还有很多，优雅、阳光、真诚、美丽是每一个人大女神共有的特点，同样她们又是善良、善思、充满活力又独特的自己。无论是充满活力的女生节，还是其他任何一天，我们都将最美好的祝愿献给每一位女同胞，也送给每一位男同学。新的学期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爱自己，并把温暖和笑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，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。另外欢迎您加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校园记者团，我们的 QQ 群号是669017355，让我们一起分享，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。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吕金卫，代表编辑卢婷、陈品旭、周梦倩、左杰、超人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春天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花开千顷，风韵相辅相成； 诗谱千行，风流自在人心。 喧嚣难掩音符流转的美好， 沧桑更显字里行间的多情。 在一段时间喜欢一段音乐， 听一段音乐怀念一段时光， 坐在一段时光里 怀念另一段时光的掌纹。 我们一起讲述 那些行伴如歌的故事。 为什么年少那么短，我想回去，可担心的是遇不到你。浅选深情的吉他和弦，似是在怀念，却又分明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，呢喃而已，深深浅浅，这么简单的梦里，你不由分说的还在。进入副歌，古典的节奏将歌曲引入高潮，却不见铿锵与激烈，只有心有起伏的温柔。你说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的一见如故，话不谈，只不过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你说的话题我都感兴趣，你说的风景我也觉得好美丽，你让我看的电影我也觉得好精彩，这都只不过因为我喜欢你。今天的花开一路将陪你一起倾听歌手王啸坤的那些喜欢，那些真诚。 别伤心，我只是顽皮。 我是主播江迷。 我是主播九一。 我是主播仙影。 只是从未对你提起， 电音人声，半明半昧的古典，戴上耳机，像是有精灵舞蹈在耳朵。如 果我很富有，或是有美丽的身体，或许冰冷的雪山就会融化。可是我什么都没有，只能淡淡的诉说，奈何深情。沉睡的繁星苏醒，电音跳跃如光点，皆是你曾遗落给我的光芒。你说一切都会过去，可有些过去该怎么过去？我不想走，是怕忘记曾经这样每天期待看到你。 醒了沉睡的繁星，融化我于无形，只是从未对你提起。有些人奋力地挽回着年华中忽略的理想，梦想中零星的可信的，其实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女人。沉默总会来临，拂晓后我们苏醒，你说一切都会过去，可有些过去怎么过去？ Less is more. Less is more. 终不是君王。简单的钢琴伴奏似乎抛却了复杂而多变的电音，却是心事赋予。年少选秀成名又如何，才华横溢又如何，自己终究是猎犬，成不了乐坛君王。可是秘密的谜底当真被遗忘了吗？若是真的遗忘，此曲之间又何来那孤独感，轻轻省省，终究桀骜不驯，终究蹉跎无畏。就算遭到逃变流放又如何，赤脚在尘土上行走，心中是一整个宇宙。 何时沉底洗过往，只存山川海洋。天心曾是流浪，愿何停驻他乡。 由落而降，像是来自遥远边境，裹挟着风尘与微光，视野昏黄，拖着沉重的行李箱，坚强的表象背后，你可知我厌倦漂泊，进入高潮，强节奏感的鼓点，以电吉他隐匿，冲突激烈，不合群是表面的孤独，合群却只剩下内心的落寞。若是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想要用讨好别人来换取好感，真诚的相拥也变成了不拥。终于愤而将手中的电吉他砸得粉碎，只剩下一地狼藉。在征程里，我们是否变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？敬往事一杯酒，从此不回头。 牵着手， 叶子黄

80后的青春腔调，90后的激昂奋进，00后的热血未来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们不一样。 FM98.2 AM927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。 982青春联盟。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这里是熊猫啪啪的杂货铺，2018年就这样走到了我们的面前。在每一个藏在春夏秋冬的故事里，很多事情在新的一年里又是一个轮回，这其中也包括高考。今天分享的故事也是关于高考，文章来自知乎，作者雷幺幺。2013年夏天，高三理科重点班，班上男女比例43:17，共60个同学。就在高考前三天，也是我们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跳了最欢快的一场交际舞。关于交际舞，要从高二说起。那时候上舞蹈课，老师看我们班只有17个女生，便让女生站成一排，胆子大的男生可以主动上前邀请女生作为自己的舞伴，女生有权拒绝，直到女生全部被选走，剩下的26位男生自行组合成13对。当时男生都很害羞，理科男可以理解，一堆人站在我对面，没一个敢站出来，而我事先怕自己没人选，已经和一个玩得很好的打好招呼，让他选我。那个时候男生没有一个人敢当第一个，所以气氛变得很尴尬，我便一直给好弟友使眼色让他站出来，他的口型应该是说等一下。老师鼓励了好一会儿还是没人站出来，便开始点名，班长带个头。我们班长是一个很安静很安静的男生，他被选为班长完全是因为他分班考试考了全班第一，班长没有办法站了出来，然后犹犹豫豫地走到了我面前，用不是很到位的绅士姿势邀请我成为他的舞伴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，我看着远处的好友惨烈的眼神，真的很想拒绝班长的一片好意，但老师又开口了， 班长带了个好头，大家向班长学习。我想我要是拒绝了班长，这堂课真的没法上了，所以一咬牙就答应了。后来好友没有站出来，而是选择了成为寂寞十三组的一员，我一时觉得对不起他。那一年的舞蹈课，经常有同学满是懊悔地说，早知道当时就脸皮厚一点。大家都是笑笑而过，但是不知道有多少男生是那个时候才第一次牵到女生的手。可以在纯真的岁月里，因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借口，牵起女生的手共跳一支舞，可能是我们班上很多男生独特的回忆吧。我和班长跳了那一年舞蹈课上所有的舞，也没有说过几句话。真如我前文所说，他是一个很内敛很内敛的人。舞蹈课是我们班高二那年的美好时光，寂寞十三组也传出过很多趣闻，如某某男生转圈的时候特别风骚，某某某男生劈叉腿的时候特别带感等等。只是高三那年，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备考中去，再也没有人会在课间十分钟的时候练习跳交际舞。回到开头，离校前的最后一天，班主任让我们全班同学再跳一次交际舞。我们把教室内的桌椅板凳全部都移到角落，甚至是走廊，在教室里空出一大片地，然后女生站在中间围成一个圈，每个女生对面站着当时的男舞伴，十七对男生女生就这么围成两个同心圆。教室里很快响起了熟悉的歌曲，我们再次和舞伴牵起双手，凭着模糊的记忆开始踏步、转圈、拥抱、转圈、鞠躬。本来到鞠躬这一步，一小节的交际舞就结束了，但是老师下达命令，每个男同学向自己的右手边移一小步，牵起另一位女同学的手，然后音乐再次响起。我们很快理解了班主任的意思，连音乐都不用暂停，我们这么默契地跳了下去。我们和开始熟识的不熟识的异性同学说高考加油。每一小节舞曲有接近一分钟的时间，在一分钟里我们一直牵着对方的手，我牵过紧张的流汗的手，也牵过冰冷的僵硬了的手，牵过好朋友的手，也牵过曾经闹过不愉快的同学的手。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，心想着今天过后我们就再也不能在课室里一起读书了。突然觉得这帮男生害羞起来真可爱。很快我们牵过了十七双不一样的手，然后剩下26位同学也被老师安排了进来，我们开始随意搭配随意跳舞。尽管还是普通的舞步，但是教室里的笑声不断，老师一直在录像，后来也被我们抓过来一起跳。我们又叫来了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，连路过的化学老爷爷也不放过。高二那年，我们在舞蹈室里，文静的女生不喜欢调皮的男生，内敛的男生没有踏出勇敢的那一步。但好在那一次的欢乐大舞会，让我们班上的同学一直到现在还在微信群里互动。要知道，我们原本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理科重点班。如果高考注定是一个转折点，我们要得到的不只是一个分数，更重要的是一大份珍贵的友谊。如果高考注定是一次别离，我们也别走得太匆忙，和同窗作战的他们好好说一声高考加油。看过很多匆匆忙忙的别离，总要叹一口气，人生远没有忙到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的地步。用仪式给那段青春画上一个句号，终归是令人回味的。 文章就是这样，这让我不禁想起我高考结束的那一天。高考考场和我家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距离。6月25号下午，那天我考了最后一科英语。我记得到家的时候还差半个小时，五月天在北京的演唱会就要在大麦网上正式售票。我抱着手机跪在沙发上等待抢票，仿佛已经忘记了高考刚刚结束。那天我没有抢到五月天的票，随后度过了一个不慌不忙也不算疯狂的暑假。在那个暑假里，我在高考的志愿报名上因为一个人多添加了一个学校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而现在将近2年的时光过去，即使你发现你犯下了很多的错误，但最终你知道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希望此时正在紧张备考的你，能够在不断努力的同时珍惜你在高中的这段时光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晚安，祝你好梦。 世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成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从3月里款款走来的女子，仿佛盛开的玫瑰，轻轻奏响了世界上最美的赞歌，在春天苏醒的大地上放飞希望，如春风一般明媚，似阳光一样灿烂。 从3月里款款走来的女子，伸出双手捧出未来海水般冷静的智慧，带着明月浩劫的神秘，淡而轻，美而雅，宛如青池里洁白的莲花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 欢迎收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广播台文化之心栏目， 我是主播舒月。 我是主播笑笑。 三月既有7日的女生节，亦有8日的妇女节，两节相会，无不在向大众展示着女性的荣光与风采。身为女生的我还有丝丝窃喜呢。 对啊，舒月，在刚刚过去的女生节里，你们区队有安排什么活动吗？再怎么说，在工大7:1的比例之下，女孩子可是我们的稀有资源啊。 当然有啊，大家一起做游戏，一起玩耍，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。而且我们女生还有心愿条呢，让男孩子为我们实现愿望，好不快乐呀。这是我在公安大学的第一个女生节，也是我难以忘怀的女生节。 那可不，我们男生可是为了女生节颇费脑筋。我们区队就设立了表白墙，虽然说不是那么有趣有意义的活动，但是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 女孩子们一定很喜欢的，满怀激动与欣喜，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。 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们还有同学借此机会告白示爱呢。不过说起告白，不得不提及情书。下面请跟主播一起来看看这些他们写的情书。乔布斯在2011年3月写给妻子说，20年前 我们相遇，彼此陌生，但我们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。阿瓦尼的漫天雪花见证了我们的海誓山盟。岁月流逝，儿女长大，有过甜蜜，有过艰辛，却没有苦涩。我们的爱意历久弥新，携手与你相伴走过漫漫人生。我们虽已苍老，但更加睿智，在皱纹爬上面容，任沧桑满心间，但我们的生活依然充满快乐、欢欣与奇妙。我们结伴前行，你让我飞翔在爱的天空下，不愿落下。 一代奇才乔布斯的感情可谓情深似海，不过情书可不只有写信这一种形式哦，诗歌亦是一种良策。就拿林徽因来说，一首《人间的四月天》既道出了对丈夫的思念，亦充斥着对儿子诞生于世的感激。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小翔点亮了四面风，青林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。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小翔点亮了四面风，青林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。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，黄昏吹着风的软，星子在无意中点闪，细雨点洒在花前，那青，那披亭你是，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，你是天真庄严，你是夜夜的月圆，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，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，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年梦期待中白莲，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。 其实情书不只有写给女孩子的，还有写给自己最亲爱的事物的。这是一封科比写的信，致亲爱的篮球。亲爱的篮球，小时候我穿着爸爸的直筒袜，想象着我在西部大论坛的球馆里投中制胜球的样子，我就深深明白一件事，我爱上了篮球。我爱你如此深以贡献所有，我的思想和身体，我的精神和灵魂。六岁开始我就深深地爱着你，从未想过要结束。我只看到自己在这条路上奔跑到尽头，所以我不停地跑，在每个球馆里我都全力奔跑，为你争取每次机会。你要求我拼尽所有，所以我奉上真心，因为这里包含太多，我带着汗水和痛苦，不仅因为挑战，而是你在召唤我。我为你奉献所有，也为你赠予我的全部。因为篮球，我感到我是一个鲜活的人。你让六岁的孩子实现了湖人梦，为此我将永远爱你，但我不能再迷恋你。这个赛季是我仅能给你的，我的心还能承受各种打击，但是我的身体是时候该说再见了。我已经准备让你离开，现在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们能够永远珍藏着每段时光，无论是好还是坏，我们已经贡献给彼此所有的所有。无论接下来我会做什么，我都会是那个孩子，穿着爸爸的直筒袜，瞄准角落里的垃圾桶，时针五秒在倒数，手里拿着个篮球，五四三二一，一直爱你的科比。 说起情书，犹记在高中时读到的那一篇《致橡树》，那是老师推荐的，可那也是我心中久久难以忘怀的情书。舒婷这样写道：我